2月25日蒋保龄球比赛21号和22号在平壤保龄球馆举行。本次比赛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对新建的平壤保龄球馆进行现场指导纪念日之际举行，有各阶层保龄球爱好者参加。比赛分为男女个人赛、双人组赛、团体赛、男子三名、女子一名等项目，以淘汰赛方式进行。闭幕式22号举行，向获得优异成绩的选手颁发了奖牌和奖品。